这些人是专门来羞辱自己的吗？这是刘浩被魏琛叫成刘告，并被叶修无情戳穿时的第一个念头。可理智告诉他这不应该，他只是偶然路过这里，怎么可能遇到专门为他安排的羞辱？想到此，刘浩也不好怎么发作，结果却听到身边的家伙还在念叨：“ 哦，是浩吗？居然不是告。” 那口气好像刘浩的名字是一种错误，而他就应该叫刘告才正确似的。这含带轻视的口气让刘浩又是无名火起，刚想说点什么，就听到那边叶修喊了一声：“ 老魏，你就别烦他了，他还要赶九路汽车呢。”“ 哦。” 魏琛这扭头看了一眼，果然一辆九路车正在徐徐进站，他连人家名字都叫错了也没有一点不好意思，还很惯熟似的拍了拍刘浩的肩膀：“ 喂，车来了，赶紧去吧。” 九路汽车，刘浩觉得又被羞辱了一下。九路车确实是去机场的可选方式之一，但自己至今用这么经济大众的方式吗？出租车打不起吗？魏琛摇摇晃晃地走了，刘浩却是看也不看那正经站的九路汽车，笔直地站在路边，做出要打出租车的架势。不大会儿就顺利地拦到辆车，回头挑衅地朝星星网吧这边瞥了一眼，结果刚才站在门口围观的人早没了，自己潇洒打车的举动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 喂，走不走啊？ 出租车司机粗暴的一声打断了刘浩的思绪，他郁闷地钻入了出租车，彻底离开了这个让他左右都有纠结的地方。星星网吧门口几位在刘浩转身去打车后确实就进网吧，不过却也没停止围观，这一直站在门口也累不是？进了屋找好角度坐着一样可以穿门去围观。魏琛是跟着几人一道进来的，也是拉了张板凳就坐下，一边望着一边说：“ 那个蠢货要来了。” 荣耀四大战术大师之一，因为转会了家世，成了星星挑战赛上的劲敌，从此就被魏琛以蠢货相称了。不过说起来，魏琛也绝不是独一号，选择家世这个出局队，着眼于一年以后，这个决定本身就是仁者见仁了。骂他蠢的人，这些天以来倒也并不只是魏琛一个。魏琛其实只是因为立场问题，而其他人那才是真心觉得他是蠢货。 这架势果然大牌， 魏琛感慨许多。他虽然是当年蓝宇队长，也算是风云人物，却没有经历过这种盛况。那时候联盟起步嘛，哪有这么多的粉丝，更别提这么狂热的了。现在决心要重返职业圈了，也就总是把如今的景象和他混的那会儿相比，然后满脸唏嘘的神色。 好了，不管他们了，我们还有事要忙呢，新一周又来了。 叶修起身朝楼上走去。上一周 BOSS 战成果不错，各大工会被抢走了这么多块蛋糕，肯定不会无动于衷，这一周会有怎样的动静呢？二楼训练室几人整齐上线，展楼兰等四位会长早已经献上恭候。叶修上周用悟道君试图隐瞒身份，但效果不佳，这头上没有工会称号，在这样的大混战中还是会被有心人注意到的，没战几场就已经人尽皆知。悟道君顿时成了战场中要不顾一切先消灭的首要目标。结果在几次悟道君被干掉的战斗中，众工会的玩家却又发现这干掉了悟道君好像也没有他们预期的效果呀。这悟道君到底是不是野球，这很成问题啊。这时就算是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叶秋用的马甲号根本就不止一个，只盯着悟道君去杀就太天真了，杀了这一个人再换第二个， 你真有能耐把一个一个的全请光，还愁对手不灭吗？到最后，除了骂几句太卑鄙太阴险以外，众工会的巨头们还能说什么？他们控制得了这一个角色，却控制不了控制角色的人，这个人才是真正值得他们害怕的。有了这样前前后后的手段，这个悟道君出来的时候已经没人急吼吼地去杀了。杀了人可以换号，反倒是乱了自家阵脚，还不如顺其自然，遇到就杀，没遇到就不要把这当作主要的战略目标，这容易走沟里去的。叶修此时登陆的依然是悟道君，一上线，四家工会长送来消息，昨晚凌晨到现在，神之领域刷掉了四只野兔 BOSS， 同盟军群龙无首，自然是一只都没抢到。这其实是他们这同盟军最大的弱点了，那就是对叶修的依赖性。没有叶修的调配，他们的竞争力大大衰退。叶修的无可替代性导致他们无法像其他俱乐部工会一样24小时连轴工作，这个时间差直接导致他们每星期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直接退出竞争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周他们却在74个野兔 BOSS 中抢到了33个，成功率可是非常可怕的，各大工会怎能不惶恐？ 有消息了叫我。 野修回复了四人一下。抢野兔 BOSS 的工作就是这样了，没 BOSS 的时候就是随时待命状态。唐柔、包子、小鼠、冰凉这些时候都是做着叶修交给他们的训练项目，而叶修呢，他要做的事儿并不单单局限于打游戏。从轮回战队那边抵了200万款项的材料，在这一周里渐渐是全都支付过来了。这倒不是轮回方面拖着不给，而是叶修他们这边这才准备好。材料交接，那也得有足够的账号来接收，不是？价值200万元的材料啊，那是几个号当仓库就能够的吗？最后手头收购的这些账号的仓库全部堆满，这才算是将价值200万的材料交接完毕。叶修最近闲暇的时间已经是在研究怎么利用这些材料。各大俱乐部有了专门的后勤部门后，职业选手不用承担研究自制装备的责任，但是叶修他们这些老一代的选手却不是像现在的年轻选手一样只会做身手党，他们那时候过来的职业选手都是身兼数职，又要打比赛，又要经营网游工会，当然也包括研究自制武器来壮大战队的角色实力。即便在后来各大俱乐部都有了专职部门，但他们这批选手的经验也不会就这样被浪费啊，只是投入的精力并不会太多罢了。而像轮回战队的童林，就是因为在这方面拥有不错的水平，从选手的身份退役后直接就进了轮回的后勤技术部。周泽楷一枪穿云的两把左轮银装荒火和碎霜就是他力主研究出来的。枪王之名这两年出尽风头，童林在当中的贡献是绝对不可能被抹杀的。星心现在叶修的军魔校和魏春的迎风布阵各有银武一把，唐柔、包子这些人可还是急需武装的。挑战赛里寻常对手或许不用如此重视，但是家世这座大山在前，就是搞一身网游里最顶级的橙装在家世面前也不够看，银装必须得搞。但是眼下一时间让叶修给这么多种角色打造银装，那也得好好整理一下思路不可。训练室里几人就是如此各忙各的，展楼兰他们那边也一直没有消息来。终于到了约莫10点的时候，像是爆炸一样突然而起的喧闹打破了这沉寂。高声的喧哗从窗外而来，几乎要刺穿人的耳膜， 市里几人都被惊得从各自忙碌的事情中跳了出来，唯一震后都已经知道是发生了什么。那震的窗户都有些发颤的声音整齐划一，萧时钦，萧时钦，萧时钦。萧时钦终于来了，屋里五人没有故作平静，都起身来到了窗边朝下望去。比起清早，家时正门外的人不知又多了多少，连马路都已经被他们侵占了一大块。亏得这条马路不是什么车流量特别多的主干道，加上又是离奇的宽广，这才没有制造出什么交通堵塞。人群此时拥堵在停靠在路边的一辆车旁，叶修倒是认得这辆福特 E350 车系的商务用车，在家事会出动的时候可不是太多，这次派去迎接萧时钦，足可看出家事对这位全明星选手的重视了。车没有直接驶入俱乐部内，而是在门外就停到了路边，大堆的粉丝拥上之前，早有保安人员飞快拉线封好了路线。家事对这次萧时钦的到来可谓造势十足，自身人手有欠缺，甚至是专门外聘了保全公司的人。就在这样千呼万唤的场面下，萧时钦终于从车上迈下了，脚刚一踏地，那顷刻而来的欢呼声顿时惊扰了不少路边停车的电子报警系统，一时间各车的警报此起彼伏，夹杂在家事粉丝们的欢呼声中尖锐异常。这一声确实是事先没有考虑进去的，此时也确实有点煞风景，但也从侧面体现了萧时钦的驾临是如何的声势。诸不见有许多粉丝听到这嚣张的各种警报声后呐喊得更加起劲了，他们就是要把这捣乱的声音给压下去。萧时钦也被这阵势给吓了一跳，雷霆是个小战队，远没有家世这样的人气和王者气派，路上接待人员说有许多粉丝在等着他来，萧时钦还没太当回事，结果这一下车，眼前这阵势彻底把他给搞懵了。此时的萧时钦心底真真切切的有了一种鲤鱼跳龙门的质感，虽然家世现在是一支打不了职业联赛的出局队，而雷霆还能在职业圈中奋斗，但就从眼前这欢迎的声势上，萧时钦就已经可以感受到雷霆所没有的那种气派。这还是在家世出局的背景下，如果家世还在职业联盟中是一支强有力的冠军争夺者的话，粉丝的疯狂又会是什么样呢？萧时钦突然很想见到这一幕，而他也很清楚，他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带来这一幕。这一刻，萧时钦瞬间酝酿好了面对粉丝时该发表的讲话。